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清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阿米指向外头， 展大哥，你跟着我们姑娘吧，她一个人拄了根拐杖出去，也不叫我们跟着，也不叫杨戬将军知道，只说是有事儿，硬要跟着，他还折恼了，发了好一通脾气。姑娘先是遭过刺杀的，虽说那细作落了网，外间也有寻味，但是再出事怎么办啊？展大哥，你不如偷偷跟去看看，千万别出事才好。 我知道了。 展昭急向外走了两步，又折身回去拿了巨阙和穿心莲花，不及再跟阿弥说什么，急急追出去了。追不了多久就见到端木翠，他一个人拄着那根拐杖走走停停，并不匆忙。此时安逸的主街之上空空荡荡的，只一轮冷月亮洒下淡淡光来，连寻味都不见一个。他的大氅被风扬起，露出单薄纤弱的身子来，直叫展昭忍不住想上去替他把结带一根根扎好。端木翠倒是魂无所谓的，在街中央站了半晌，抬头望了一回月亮，又拄杖到墙边，伸手去摩挲斑驳墙皮，过了许久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，额角抵住墙面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展昭怔怔看着，心中似是猜到几分，却又说不真切。额请他站直身子，将大氅紧了紧，一路向城楼而去。守城的兵卫识得他，但要上前相扶。端木翠摆了摆手，反将城楼的守卫都给屏退了下去。偌大城楼，只有他一人倚着女墙站着，风过舞起万千发丝，像是鲜花盛放在黑夜之中。顿了一顿，端木翠似是站得累了，将拐杖靠在一边，整个身子都伏在墙垛上，两只手臂交叠着放在垛上，小巧的下巴轻轻垫在手臂之上，目光所及只不过是城外漫漫黑夜，了无人声。展昭忽然就不想再躲躲藏藏，他从掩身之处出来，故意放重了步子。端木翠没有回头，待他走近了，低声叫他展昭。端木翠还是没有看他，展昭轻轻应了一声，走到他身边，不露痕迹地站到迎风一面，一时间寒风侵衣。端木翠站了那么久，竟不冷吗？端木翠目光飘忽，低声道： 这是我家。 你家？这里不是安逸吗？ 怎么说端木翠的家也该在西岐而非安逸呀、啊、若非要较真了说，西岐也不是，应该是端部落才对。 是啊。 他似是没听出展昭的弦外之音，忽然就高兴起来，仰头道： 看我家的月亮。 一轮巨大的模糊的冷月亮，透着巨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，可是端木翠看得兴致勃勃。 啊，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过了，好不好看？ 展昭突然就懂了。 月是故乡明，好看。 好看吧？只是我家里冷清了一点，不像开封那么多人，那么多店铺，那么多花花绿绿的东西。以前王朝马汉他们去端木草庐看我，总会带些新奇的小吃食，跟我说端木姐，这是哪个斋买的，这是哪个楼买的。哎呀，我那时就想，我家这里是没有的，我家里太冷清了，人不多，东西也少，没那么多新奇的玩意儿，老是在征战，从这里到那里好不容易空闲下来，我就到城楼上站一站，看看远处，有时候天黑了什么都看不到，没有瀛州那么舒服，也没有开封那么热闹。 可是这里是我家呀，展征。我明知道尘缘里的东西都是假的，可是又做得这么真。我醒来之后，看到那时候常住的军帐，吃饭时用的餐鼎，常吃的豆羹，穿的衣裳，这个那个，那个这个，数也数不清，感觉好像回家了一样。那时候啊，就是这样子的，月亮就是这样的，晚上也是这样的，连风都是一样的，呜呜的，像是谁在哭。人家说少小离家老大回，我真是很羡慕这些人，他们还有家可回，就算只剩下断瓦残垣，满院的野草，那还是自家长的，一砖一瓦，是小时候看惯了的。他们还不知足，还捶胸顿足的哭，说什么斗转星移，世事全非。他们哪里知道世事全非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掘地三尺，都挖不出家里的一片瓦来，我都没哭。他们一个个，哭得肝肠寸断的。说着说着，端木翠又不平了，展昭微笑，只是眼眶渐渐湿了。白天的时候，我不是不想走，只是突然间回到这里，我想多看一看，看看假的都好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很多事情我都记不得了。一个人，如果连自己家的样子都记不得了，那多糟糕啊。端木翠不说话了，近乎贪婪地看着面前的黑夜。这夜晚跟开封的夜晚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展昭看不大出来，但是他知道端木翠是能分辨得清楚明白的，就如同秦人好秦砖，汉人之汉瓦。端木翠知道自己家里的夜晚与别处有什么不同。这里不是展昭的家，风云草木与他无干，所以他归心似箭，弃如敝屣。但端木翠不同，一草一木，叶脉木纹都烙到他血液中，他不舍得又不能不走，只要求一个晚上，只待一夜，明晨就走，好不好？真也好，假也罢，这里是他的家，展昭又有什么权利定他去留呢？展昭合上双目，将眼角处的温热藏起。 端木，是我不好。 嗯。端木翠应得很快，毫不客套，还翻了展昭一个白眼。 你一向对我不好的。 哼。前头说道，端木翠向来是破坏气氛的高手。前一步还花朦胧鸟朦胧，秋月正朦胧。让他一句话打岔，就能偏到养牛耕地种田忙，挑水烧柴真欢畅上去。就拿这次来说，姑娘你不说话，让展昭自个儿内疚伤情不就得了，保不准他日后对你好上加好了。偏扣这么一顶结结实实的大帽子过去，还一向。展昭气结。 哪有一向那么始终如一，不就是态度上有些不耐烦吗？都没敢说什么重话，他就敢给我上纲上线。孔夫子一语中的，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但是孔夫子也说得不尽然，应该再加一句，两相较之，女子更难养也。 索性不理他。端木翠却忽然想起什么，偏了头看他。展昭，今天大哥来找过我，同我说了一会儿话。你在尘缘之中是不是遇到端木将军了？展昭心中一突，一时间口唇干涩，半晌才应了一声。他可有为难你？ 他很好。 那就好。一时无话，端木翠的目光重又投回暗沉夜色之中。展昭心底生出淡淡怅然，他突然发觉，即便是自己对于陈渊也并非全无眷恋。他们虽是虚假幻象，但有血有肉，泪是真的，笑是真的， 悲是真的，喜是真的，情也是真的。比起那些占了人的躯壳却无人心不做人事之人，岂非好了太多？展昭，我带你四处看看可好？展昭的思绪收回，淡淡一笑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世风霜，偶一山微。